a pile on the floor. Puppy love is hard to ignore.

笑扬起了嘴角，观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，小丑上场了，小猪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怪异的舞蹈，观众哈哈哈哈哈哈哈，小丑又摔一跤。小朋友们开怀大笑，大人忘记了烦恼，可小丑的样子，小丑的烦恼没有人知道，就是笑笑试着试着笑笑试着试着笑笑扬起了嘴角，观众哈哈哈哈哈哈哈，小丑上场了，就是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怪异的舞蹈，观众哈哈哈哈哈哈哈，小丑又摔一跤，小朋友们开怀大笑，大人忘记了烦恼，小丑的样子，小丑的烦恼没有人知道，小丑从来不搭理的头发像是定格记忆，我红红的鼻子也许刚刚偷偷的哭过，可永远上扬的嘴角仿佛在倔强的说，你们笑吧笑吧笑吧，这是我的工作，你们笑吧笑吧笑吧，但我知道我就是

湿的双手，因为触碰心灵而感动，从心头穿过眼眸，变成了后穿过的心都伤你时候独灵犀相同，无论距离多远或多久，因为爱学会保留，也因为承诺放下虚荣。清楚地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，从未忘记那个最初真的我。

会说，多在乎你到底懂不懂，你有没有对我一点